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UI 优化的上半部分。江湖呢一直流传这样一句话，每个做 UI 的安卓开发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多年以来，有那么一群苦逼的安卓开发，他们饱受碎片化之苦，面对着各式各样的手机屏幕尺寸和分辨率，还要与凶残的产品和 UI 设计师过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做着 UI 适配和优化工作，蹉跎着青春的岁月。更加不幸的是，最近两年这个趋势呢，似乎还愈演愈烈。刘海屏、全面屏，还有即将推出的柔性折叠屏 ，UI 适配变得越来越复杂。UI 优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所谓的 UI 优化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效率的提升，我们可以非常高效地把 UI 的设计图转化成应用界面，并且保证 UI 界面在不同尺寸和分辨率的手机上都是一致的。另一个呢是性能的提升，在正确实现复杂炫酷的 UI 设计的同时，需要保证用户有流畅的体验。那如何将我们从无穷无尽的 UI 适配中拯救出来呢？这要从 UI 渲染的背景开始说起。究竟什么是 UI 渲染呢？安卓的图形渲染框架十分复杂，不同版本的差异也比较大，但是无论怎么样，它们都是为了将我们代码中的 view 或者元素显示到屏幕中。而屏幕作为直接面对用户的手机硬件，类似厚度、色彩、功耗都是厂家非常关注的。从功能机小小的黑白屏到现在超大的全面屏，我们先来看手机屏幕的发展历程。作为消费者来说，通常会比较关注屏幕的尺寸、分辨率以及厚度这些指标。安卓的碎片化问题令人痛心疾首，屏幕的差异正是碎片化问题的中心。屏幕的尺寸从3英寸到10英寸，分辨率从320到1920应有尽有，对我们 UI 适配造成很大的困难。除此之外呢，材质也是屏幕至关重要的一个评判因素。目前智能手机主流的屏幕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LCD 即液晶显示器，另一种是 OLED 即有机发光二极管。最新的旗舰机例如 iPhone XS Max 和华为 Mate 20 Pro 使用的都是 OLED 屏幕。相比 LCD 屏幕， OLED 屏幕在色彩、可弯曲程度、厚度以及耗电上都有优势。正因为这些优势，全面屏、曲面屏以及未来的柔性折叠屏使用的都是 OLED 材质。关于 OLED 与 LCD 的具体差别，你可以参考 OLED 和 LCD 区别和手机屏幕的前世今生可能比你想的还精彩这两篇文章。今年柔性折叠屏肯定是最大的热点，不过 OLED 的单价成本要比 LCD 高很多。对于屏幕碎片化的问题，安卓推荐使用 DP 作为尺寸单位来适配 UI， 因此每个安卓开发都应该很清楚 PX、DP、DPI、PPI、Density 这些概念。这些概念的详细信息呢，请返回文稿来查看。通过 DP 加上自适应布局，可以基本解决安卓推荐使用的屏幕兼容性适配方案，但是它会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一致性，因为 DPI 与实际 PPI 的差异性导致在相同分辨率的手机上控件的实际大小会有所不同。第二个问题是效率，设计师的设计稿都是以 PX 为单位的，开发人员为了 UI 适配需要手动通过百分比估算出 DP 值。除了直接 DP 适配之外，目前业界比较常用的 UI 适配方法主要有下面几种。第一种，限制符适配方案，主要有宽高限定符与 smallest width 限定符适配方案，具体可以参考安卓目前稳定高效的 UI 适配方案和 smallest width 限定符适配方案这两篇文章。第二种，今日头条适配方案，通过反射修正系统的 density 值，具体可以参考一种极低成本的安卓屏幕适配方式和今日头条适配方案这两篇文章。除了屏幕， UI 渲染还依赖两个核心的硬件 CPU 与 GPU。UI 组件在绘制到屏幕之前都需要经过栅格化操作，而栅格化操作又是一个非常耗时的操作。 GPU 也就是图形处理器，它主要用于处理图形运算，可以帮助我们加快栅格化操作。你可以从文稿的图上可以看到，软件绘制使用的是 Skia 库，它是一款能在低端设备如手机上呈现高质量的 2D 跨平台图形框架，类似 Chrome、Flutter 内部使用的都是 Skia 库。对于硬件绘制，我们通过调用 OpenGL ES 接口，利用 GPU 完成绘制。 OpenGL 是一个跨平台图形 API， 它为 2D、3D 图形处理硬件指定了标准软件接口，而 OpenGL ES 是 OpenGL 的子级，专为嵌入式设备设计。在官方硬件加速的文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API 都有相应的安卓 API level 限制，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主要是受 OpenGL ES 版本与系统支持的限制。直到最新的安卓 P 有三个 API 是仍然没有支持。对于不支持的 API, 我们需要使用软件绘制模式，渲染的性能将会大大降低。安卓 7.0 把 OpenGL ES 升级到最新的 3.2 版本，同时还添加对 Vulkan 的支持。Vulkan 是用于高性能 3D 图形的低开销跨平台 API。相比 OpenGL ES, Vulkan 在改善功耗、多核优化、提升绘图调用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在国内，王者荣耀是比较早适配 Vulkan 的游戏，虽然目前兼容性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是 Vulkan 版本的王者荣耀在流畅性和帧数稳定性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即使是战况最激烈的团战阶段也能稳定保持在55-60帧。跟耗电一样，安卓的 UI 渲染性能也是谷歌长期以来非常重视的，基本每次谷歌 I/O 大会都会花很多篇幅去讲这一块。每个开发者都希望自己的应用或者游戏可以做到 60fps 如丝般顺滑，不过相比 iOS 系统，安卓的渲染性能一直被人诟病。安卓系统为了弥补跟 iOS 的差距，在每个版本都做了大量的优化。在了解安卓的渲染之前，需要我们先了解一下安卓图形系统的整体架构以及它包含的主要组件。我曾经在一篇文章看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啊，如果把应用程序图形渲染过程当作一次绘画过程，那么绘画过程中安卓的各个图形组件的作用是，画笔是 Skia 或者 OpenGL, 我们可以用 Skia 画笔绘制 2D 图形，也可以用 OpenGL 来绘制 2D、3D 图形。正如前面所说，前者使用 CPU 绘制，后者使用 GPU 绘制。画纸是 Surface,所有的元素都在 Surface 这张纸上进行绘制和渲染。在安卓中， Window 是 View 的容器，每个窗口都会关联一个 Surface, 而 Window Manager 则负责管理这些窗口，并且把它们的数据传递给 Surface Flinger。 画板是 Graphic Buffer, Graphic Buffer 缓冲用于应用程序图形的绘制，在安卓 4.0 之前使用的是双缓冲机制，在安卓 4.1 之后使用的是三缓冲机制。显示是 Surface Flinger, 它将 Window Manager 提供的所有 Surface 通过硬件合成器 Hardware Composer 合成并输出到显示屏。那接下来我将通过安卓渲染演进分析的方法帮你进一步加深对安卓渲染的理解。在安卓 3.0 之前或者没有启用硬件加速时，系统都会使用软件方式来渲染 UI, 整个流程如文稿当中的图所示，每个 View 都会有某一个窗口来管理，而每一个窗口都关联有一个 Surface,通过 Surface 的 log 函数获得一个 canvas, canvas 可以简单理解为 Skia 底层接口的封装。Surface Flinger 会帮我们托管一个 buffer queue, 我们从 buffer queue 中拿到 graphic buffer, 然后通过 canvas 以及 Skia 将绘制内容栅格化到上面。通过 swap buffer, 把 front graphic buffer 的内容交给 Surface Flinger, 最后硬件合成器 hardware composer 合成并输出到显示屏。整个渲染流程是不是非常简单？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 CPU 对于图形处理并不是那么高效，这个过程完全没有利用到 GPU 的高性能。所以从安卓 3.0 开始，安卓开始支持硬件加速，到安卓 4.0 时默认开启硬件加速。硬件加速绘制与软件绘制整个流程差异非常大，最核心就是我们通过 GPU 完成 Graphic Buffer 的内容绘制。此外，硬件绘制还引入了一个 Display List 的概念，每个 View 内部都会有一个 display list, 当某个 view 需要重绘时将它标记为 dirty, 当需要重绘时仅仅只需要重绘一个 view 的 display list, 而不是像软件绘制那样需要向上递归，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绘图的操作数量，因而提高了渲染效率。那优化是无止境的，谷歌在2012年的 I/O 大会上宣布了 Project Butter 黄油计划，并且在安卓 4.1 中正式开启了这个机制。Project Butter 主要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 VSYNC, 一个是 Triple Buffering。 在讲文件 I/O 跟网络 I/O 的时候，我讲到过中断的概念，对于安卓 4.0 CPU 可能会因为在忙别的事情导致没来得及处理 UI 绘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Project Butter 引入了 VSYNC, 它类似于时钟中断，每收到 VSYNC 中断， CPU 会立即准备 buffer 数据。由于大部分显示设备刷新频率都是 60Hz, 也就是说一帧数据的准备工作都要在16毫秒内完成。这样应用总是在 VSYNC 边界上开始绘制，而 Surface Flinger 总是 VSVNC 边界上进行合成，这样可以消除卡顿并提升图形的视觉表现。在安卓 4.1 之前，安卓使用双缓冲机制，怎么理解呢？一般来说，不同的 View 或者 Activity 它们都会共用一个 Window, 也就是共用同一个 Surface, 而每个 surface 都会有一个 buffer queue 缓存队列，但是这个队列呢会由 surface flinger 管理，通过匿名共享内存机制与 app 应用层交互。整个流程是，首先每个 surface 对应的 buffer queue 内部都有两个 graphic buffer， 一个用于绘制，一个用于显示。我们会把内容先绘制到离屏缓冲区，在需要显示时才把离屏缓冲区的内容通过 swap buffer 复制到 front graphic buffer 中，然后这样 surface flink 就拿到了某个 surface 最终要显示的内容。但是同一时间我们可能会有多个 surface， 这里面可能是不同应用的 surface， 也可能是同一个应用里类似 surface view 和 texture view， 它们都会有自己单独的 surface。最后这个时候 Surface Flinger 会把所有 Surface 要显示的内容统一交给 Hardware Composer， 它会根据位置 Z-Order 等信息合成为最终屏幕需要显示的内容，而这个内容会交给系统的真缓冲区 Flame Buffer 来显示。如果你理解了双缓冲机制的原理，那就非常容易理解什么是三缓冲区了。如果只有两个 graphic buffer 缓存区 A 和 B， 如果 CPU GPU 绘制过程较长，超过了一个 VSVNC 信号周期，因为缓冲区 B 中的数据还没有准备完成，所以只能继续展示 A 缓冲区的内容，这样缓冲区 A 和 B 都分别被显示设备和 GPU 占用， CPU 无法准备下一帧的数据。如果再提供一个缓冲区， CPU GPU 和显示设备都能使用各自的缓冲区工作，互不影响。对于 VSVNC 信号和 Triple Buffering 的更详细介绍，你可以参考安卓 Project Butter 分析这篇文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Project Butter 在优化 UI 渲染性能的同时，也希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排查 UI 相关的问题。在安卓 4.1 新增了 SysTrace 性能数据采样和分析工具，在卡顿和启动优化中，我们已经使用过 SysTrace 很多次了，也可以用它来检测每一帧的渲染情况。 Trace for OpenGL-ES 也是安卓 4.1 新增加的工具，它可逐帧逐函数的记录 App 用 OpenGL-ES 的绘制过程，它提供了每个 OpenGL 函数调用的消耗时间，所以很多时候用它来分析性能。但因为其强大的记录功能，在分析渲染问题时，当 TraceView、SysTrace 都显得棘手时，还找不到渲染问题所在时，此时这个工具就会派上用场了。在安卓 4.2 系统增加了检测绘制过度工具，具体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检查 GPU 渲染速度和绘制过度这篇文章。经过 Project Butter 黄牛计划之后，安卓的渲染性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利用了 GPU 的图形高性能运算，但是从计算 Display List 到通过 GPU 绘制到 Frame Buffer， 整个计算和绘制都在 UI 主线程中完成。UI 主线程既当爹又当妈，任务过于繁重，如果整个渲染过程比较耗时，可能会造成无法响应用户的操作，进而出现卡顿。 GPU 对图形的绘制渲染能力更胜一筹，如果使用 GPU 并在不同线程绘制渲染图形，那么整个流程会更加顺畅。正因如此，在安卓 5.0 引入了两个比较大的改变，一个是引入了 Render Node 的概念，它对 Display List 以及一些 View 显示属性做了进一步封装，另一个是引入了 render thread， 所有的 GL 命令执行都放到这个线程上，渲染线程在 render node 中存有渲染帧的所有信息，可以做一些属性动画，这样即便主线程有耗时操作的时候，也可以保证动画流畅。在官方文档检查 GPU 渲染速度和绘制过度这篇文章当中，我们还可以开启 profile GPU rendering 检查，在安卓 6.0 之后会输出文稿里的计算和绘制每个阶段的耗时。如果我们把这个步骤转化成线程模式，可以得到文稿里的流水线模型。 CPU 将数据同步给 GPU 之后，一般不会阻塞等待 GPU 渲染完毕，而是通知结束后就返回。而 Render Thread 承担了比较多的绘制工作，分担了主线程很多压力，提高了 UI 线程的响应速度。在安卓 6.0 的时候，安卓在 GX Info 添加了很多信息，在安卓 7.0 又对 HWUI 进行了一些重构，并且支持了 Vulkan， 在安卓 P 支持了 Vulkan 1.1， 我相信在未来不久的安卓 Q， 更好的支持 Vulkan 将是一个必然的方向。总的来说， UI 渲染的优化必然会朝着两个方向，一个是进一步压榨硬件的性能，让 UI 可以更加流畅，一个是改进或者增加更多的分析工具，帮助我们更容易的发现及定位问题。小结一下，今天我们通过安卓渲染的演进历程，一步一步加深对安卓渲染机制的理解，这对我们 UI 渲染优化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凡事都要两面看， 硬件加速绘制虽然极大提高了安卓系统显示和刷新的速度，但它也存在那么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内存消耗， OpenGL API 调用会占用至少几 MB 的内存，而实际上会占用更多一些。不过最严重的还是兼容性问题，部分绘制函数不支持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更可怕的是硬件加速绘制流程本身的 bug。 由于安卓每个版本对渲染模块都做了一些重构，在某些场景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今天的课后作业是，人们都说 iOS 系统更加流畅，对于安卓的 UI 渲染你了解多少呢？在日常工作当中，你是使用哪种方式做 UI 适配的？觉得目前在渲染方面最大的痛点是什么？那欢迎你跟我留言，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在 UI 渲染这方面，其实我也并不是非常资深，针对文中所讲的，如果你有更好的思路和想法，一定给我留言，欢迎留下你的想法。安卓渲染架构非常庞大，而且演进的也非常快。如果你还有哪些不理解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阅读文稿里的参考资料。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那期待与你一起切。